喂 ，Hello， 大家好啊！喂，诶、哎，真系停唔到啊！同埋我又唔系成日得闲咧，咁而家录定啲存货啊，大家见谅啊，新年头啊，我哋开工大家，咁咧就诶，而、家又转咗第二个人过嚟咯，我哋个 guest 就阿子乔啦。 好，大家好，我系子乔， 好耐冇见啦。 系啊，好耐冇见。 呢轮点啊？ 呢轮啊 ，hea 啲咯。 哦，咁啊， 冇你哋咁大怨气。 咁你 hea 住先。咁啊，又有诶、我哋阿哥哥仔啦，阿六月啦，跟住仲有阿 沙利 系，阿沙利啦，咁啊。咁仲有繼續怨氣，我哋繼續再講。 怨氣停不了，根本上。 係啊，今次我哋又講緊乜嘢呢？除咗嗱，我辦公室情人就講過啦，跟住嗰啲男女嗰啲又講 啦。啲八婆又講過啦。 八婆又講過啦。咁跟住講我哋講見工咯，即係之前我哋講見工，又話個 line manager 見到，喂，你有冇有啲人呢由此即係你有冇做過？如果啲情人就話，有啲人由一開波就釘釘釘釘釘到你走，佢都釘你，或者有啲人呢一開波。佢对你十分之严格嘅，但系临尾你发觉，咦，原来对我最衰嗰人先至最教到我嘢，有冇咁嘅感觉咧？ 啊，我 有冇遇到咧？我又冇，我反而试过 有。我有俾人啄过。 你有俾人啄过？ 但系知唔知咩原因啊？ 知噶，都知，其实系个人有问题先嘅，因为佢系逢新人都俾佢啄到走嗰时，我喺度嘅时候咧系两个月有。三四个人走噶咯， 你对上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但系点解咧？你啄走晒啲新人都冇数噶，你又要出 ad 又要请人。 其实佢系劲矛盾嘅，因为咧佢咧，其实佢同紧嗰个 admin 斗嘅 ，admin 帮佢请人噶嘛。咁佢咧，即系佢帮佢请，咁佢冇拣过冇筛过，佢就觉得，因为佢就想成日啄走啲人咧，佢就想俾人知道系个 admin 请啲人唔啱佢使，咁、但系咧 admin 就想证明系你个人有问题，所以啄走 咁啊，好无辜啊！ 佢两个系斗法咁样噶，系劲离谱噶，系，即系跟住劲啄咁啦，仲要系啄到咧，即系。明明咁，我坐喺即系我喺中间咁计啦，佢比较偏后我两行嘅斜角位咁样计啦，咁都几远下，唔知点解佢可以望到我 mon 打紧啲乜嘢，跟住大嗌，喂子乔，你嗰一格咧嗰、那个即系例如个 day 嗰度咧，唔应该咁打噶咁样。 哇，千里眼嚟。 系咯， 唔系 IT 系咪安咗部嘢同你同佢同步啊？ 跟住咧，我同人哋讲紧电话。我都比较温柔噶，系咪先？咁跟住咧，我就话，我同人讲电话，讲啲咩咩咩咁讲完之后，跟住咧，佢突然间好大声咁话：子乔，你头先同阿边个讲话咩咩咩咧？咁样唔得噶，你应该咁啊，咁样 都几得人惊， 好燥啊！但系咧，佢系算系喺 家中 下，喺佢间房入边嘅即系嗰头位啦。但系咧，佢系。全部人讲电话佢都听到人哋讲乜。 啊佢都记得下。 佢好犀利㗎佢。净所有人讲完嘢佢转个头呢就会大嗌。啊边个你咁样唔得㗎点样你又会觉得哇。 佢咪参加咗美国个监控计划㗎。 有一次仲夸张啦。明明呢我哋呢就即係我哋几个新人就諗住一起食饭。跟住呢我哋呢就明明记得呢佢呢我哋讲话喂我哋一起食饭啦咁样。嘅时候呢佢唔喺位㗎。但唔知点解呢好似都唔 系 咪识 通灵啊？ 其他嘅旧同事有，即系我哋一间房好似六七个女仔咁样，其他同事都好似唔系好喺度，或者唔系好觉听到我哋，因为好细声，唔明点解佢会知咯？佢突然间差唔多食饭嘅时间，佢行过，佢系讲话 呢个位系咪有啲 子乔？你哋系咪你哋约咗一齐食饭啊？咁样你哋行先咯，咁样 话。 跟住咪就系唔知呢个系 你之间有 嚟 噶， 唔系我哋几，我哋三个冇，我哋三个系好细声咁讲呢样嘢嘅，已经系细得好交关嘅。我哋觉得 会唔会其中有人系即系呢个？ 系啊， 我哋三个就一定系啦。但系好奇怪啦，总之 你安咗偷听器一定。 唔系咯，我怀疑真系 你 偷听器。 我以前做嗰份工咧，即系又系嗰个即系Burberry 袋嗰间公司啦，系啊，咁但系就唔关嗰个八婆事嘅，就今次就真系老细嘅问题。咁话说，其实老细咧，都系即系请人嘅时候，其实佢都会睇翻你嗰个年三百字，即系睇翻你个出生年月日，系咩生肖啊嗰啲旺旺佢 会噶会噶， 系啊，譬如佢系即系中意请属兔嘅，我哋公司可能有八成嘅女仔都系属兔， 咁得意咁系 啦， 个个都系嗰个， 其实咁 样 好 戆居。 其实唔知啦，咁但系佢 旺佢啊嘛， 佢可能就系、是、可能就话旺佢咁样啦。 你老细都几犀利喎， 系咯， 佢系噶，阵间仲有一单啊，好多人惊啊，可以讲埋啊。咁跟住咧，佢话说有个女同事啦，咁佢就系、是、佢就系、是。 佢其實就唔係屬兔嘅，佢就係屬虎，因為其實佢係農曆年之前就出世嘅，係啦。咁啊，我係啦，咁然之後咧，佢但係佢報嗰、那個 新曆嚟㗎嘛， 佢就報就報新曆， 係啦，所以就我都係咁噶，即係前一年我舊曆係十二月，咁我新曆係一月， 係啦，係啦，因為佢係大，即係因為佢即係喺內地落嚟咁即係生活咗好多年㗎啦，其實都咁請佢嘅時候咧，咁佢就計過啊呢、這個係屬兔㗎喎，咁就請啦，因為佢就啱啱就可能帶我一個圈咁樣樣。 原來係屬龍。 係啦，咁然之後直到咧咁幾時發現咧，就係、是我哋同佢講 Happy Birthday 嘅時候，咁然之後我同事嚇點解無啦啦同我講 Happy Birthday 咧？咁跟住我生日未到喎，佢話嚇你唔係幾月幾號生日嘅咩？佢話誒我唔係啊，其實呢個係我農曆嗰個咩嚟嘅？佢話其實我生日係幾時幾時生日？ 嚇佢仲要 咁啊炒咗佢啊！ 佢仲要寫你寫錯咗添， 又冇炒，但即刻就好唔中意就開始啄佢啦。即係佢係即係計完條數，原來啊原來佢唔係屬兔嘅喎。咁同埋我哋公司有樣嘢咧好鬼嘅，就話説其實我嗰個老闆其實你。即係請人嘅時候可以做得呢樣嘢，其實佢本身個人都應該幾迷信㗎啦， 極迷信。 係啊，咁其實佢咧有個師傅， 竟然有人迷信過我。 佢有個師傅咧，咁就成日都會走上嚟咧，同佢去即係去睇八字啊嗰啲嘅。咁我哋公司有個位咧係好係即係邊個坐上就病㗎啦。 哦，病位 係啊，有個病位。咁然之後咧，佢就即係有啲同事可能如果著咗第一信啊，或者係佢好唔中意嘅時候， 就坐個位， 坐個位。但係係好神奇， 啊、 但係係好神奇地， 一坐落去即刻打一次。 唔係啊，佢唔係咁簡單啊，佢係可以忽然間坐 有重症有癌症， 佢係坐咗佢冇幾耐，跟住然之後就扭親腳咯，扭親腳都算啦。其實扭親腳好小事嘅啫，即係成日都拗柴噶咯，我哋尤其是女仔著高踭鞋，佢扭親腳可以變骨膜炎喎、 啊。 跟住係啊，跟住跛咗成個幾兩個禮拜咁樣啦，咁跟住好啦好翻啦，咁然之後咧就唔知做咩事咧，跟住即係有啲女仔病啊咁樣啦，咁然之後就又要請假去睇醫生啦。一睇完醫生咧都算啦，翻到嚟係啊，跟住然之後咧隔咗冇幾耐咧，跟住又腸炎。跟住又入醫院，變咗係不斷地出出入入醫院，出出入入醫院。 係同一個人， 同一個人。但係其實已經呢個人之前咧，已經係有好幾個女仔咧，都係咁樣樣。咁但係佢係即係好奇怪地，嗰個女仔終於頂唔順啦，因為其實身體嘅問題同埋，如果講真，你份工真係好高人工咩？咁 即係就走啦。 咁跟住就走啦，一走咗所有病即刻都冇，唔知點解就冇曬事咯。 咁誇張。係 啊， 哇！佢俾佢坐一個全公司最陰嘅位啊。 咁後屘咧咁我哋都有啲同事其實係即係已經後來已經走咗噶啦。咁當其時我仲喺嗰度做嘅。咁後屘就 MSN 咁即係同我傾啊，你最犀利做成點啊？即係走咗咁耐，我話冇啊，好悶啊！啲公司啲八婆都仲係咁八婆咯，點點點咁。咁然之後佢就同我講，佢話啊，其實你小心啲啊。佢話其實佢自己有研究開呢個風水啊嗰啲嘅。佢話其實佢試過偷聽到佢老細即係偷聽到個老細同個秘書喺度講，就話即係請師傅翻嚟睇。佢話其實老細根本就知道嗰個係病位咯，係啊，佢話佢都計過自己喺公司計過，佢公司的而且確嗰個係病位，而且老細點解咁中意咧？將佢唔中意嘅人嘅同事放喺嗰個位咧，揾佢哋嚟做擋煞金魚咯。 哇！ 哦、 擋煞 啊！ 借運咁樣， 借運咁樣樣係 嗰啲。 佢係唔俾你，即係佢係唔俾我哋任何嘅同事放喺台頭放任何嘢，即係譬如放盆花啊，或者可能放私人像、啊 哦、影響個風水。 係啦，你放任何嘢，佢都係即刻。 如果你病位咧，你擺花咧，那個花會生長啊嘛，咁咪會。 所以全公司嘅位嘅女同，全公司嘅位任何位都唔俾摆任何嘢，摆盆花又唔得，你摆干即系可能细细樽嗰啲氧气珠嗰啲鱼啊，嗰啲佢都唔俾你摆， 唔得 嘅 系。 你摆任何嘅，但系其实佢间房系好多嘢，有剑啊，有铜钱啊，有扇锤啊， 佢又怼死你，你就冇得挡咯。 佢怼住你，你又冇得还击。 咁唔使惊，大扶啦自己。 唔係嗰陣時，其實我開頭又唔信呢啲嘢嘅，咁但係後屘我即係睇翻去即係睇翻咁多同事就啊，其實又真係幾乸邪喎。 係啊，嗱講翻玄學啦，其實我都會有睇人哋生肖請人嘅，但我通常咧睇生肖之餘，我都會睇金木水火土咯。即係而家講開玄學咧，咁譬如好似我講過啦，譬如個老細佢係即係點講啊？佢係某一個生肖啦，咁佢都唔會話請一個同佢對沖嘅生肖咯，即係因為大家相沖咧，大家相沖係冇計傾嘅。但係咧，我就話生肖係都有影響，其實最緊要係個你嗰個五行啊，都會 最緊要八字 係啦，八字係啦， 生肖得十二個，八字無數咁多個啊嘛， 唔 係 八字係 八字，你唔會俾你知得咁清楚啊嘛，你最多知道出生年月日，你都 知 道邊出世啦，係咪先？ 係啦，唔係其實係唔知時，其實日都計到好多㗎，計到㗎。 计到噶，因为咧我就会拣翻五行加埋嗰、那个生肖咯。就譬如你好似你老细咁啊，话属兔旺去，但你知唔知你属兔咧？你间公司太多兔咧？咁如果嗰年属兔唔好，你咪全部同事唔好 咯。啊，系、啊，有冇谂过呢个问题？ 所以咪神早话佢硬交咯，即系点样咧？ 譬如佢咁多风水局咯， 系啦，同埋我觉得咧，佢戆居咗一样嘢。我哋嗰时咧就点样请人咧？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譬如新子神啦，新子神汇水局啊。咁咧，譬如话有个人属猴嘅，咁咧我就会揾个人属鼠同埋属龙去配佢嘅，即系譬如嗰个部门首长啊。咁啊，梗系 friend 嗰啲啦，衰嗰啲啊，整啲黑嘅佢。咁譬如佢譬如有个人属猴嘅，个老细属猴嘅，咁我咧就譬如佢只马啦，或者佢对落嗰啲，我会揾啲属龙啊，同埋属呢个老鼠嘅。 系咪即系有影响 啊？系即系一直咁夹系 OK 啊？定 一直系咁夹都 OK 嘅 ？OK， 因为铁三角嚟嘅。 我年年换啊，啲就会麻烦。 铁三角嚟嘅新子神，咁譬如话有时马狗虎啦。马年咁马属马嘅老细，我就会俾属狗啊、属老虎啊嗰啲俾佢嘅，咁变咗你咪和谐咯间公司，即系大家夹。 有冇话呢？例如呢三个生肖要边个系上边，边个喺下边咁样先？ 其实都冇乜所谓嘅。 三个边个上边个？ 如果你话边个上边下，就要睇你五行咯。 系咯，有时唔知边个嚼住边个咁。 我会睇埋五行咯。譬如你话个老板，譬如好似我以前个老板，佢属金嘅，即系佢系大金嘅，即系大嗰啲斧头啦、金啦。咁我唔会搵个火嘅同佢一齐咯，但如果佢个火系弱咧，烧佢唔到咧，就冇所谓。即系譬如佢系大金，即系佢系庚金，咁我唔会搵个丙火去烧佢啊嘛，轰一声哇，咩金都用啦。咁我咧我就会请个咩丁火，丁火咧反而咧佢系火，但系佢系温和嘅火，佢反而可以同个老细有加互动啊，即系有意见俾佢听，即系唔会暗春。佢话乜做乜咁样，咁有时有啲冲啦，有啲型嗰啲咧，冲嗰啲咧我就唔会，即系冲啊，或者大家有即系譬如龙嗰啲，我又唔会俾个狗个跟佢啦。龙同狗系即系神术系相冲啊嘛，冲得劲咁嗰啲咪唔咩咯。但系如果咧，如果有啲部门咧，即系嗱拣唔到咧，又冇咁完美噶嘛，拣唔到譬如有啲嗱marketing 同 purchasing 实嘈噶。咁你咪睇下，两个阿头点样咯？或者有啲，譬如当然你间公司系人盘古初已经系你掌控，你就容易请人啫。但系有啲已经请落嘅，咁你咪避免咯。譬如有个老细属鼠嘅，咁你冇理由整只佢只马系属马嘅，同佢对冚噶嘛？即系咁样咯，即系你会睇。同埋，譬如有个老细佢系属水嘅，你梗系唔会揾个伙计属土嘅嚟黑佢，咁咪变咗个老细咪听晒话。即系你要睇翻呢啲咯，其实都有影响。同埋我会睇翻佢做乜嘢咯，即系譬如佢系属木嘅，属木啲人就揸笔，即系文章嗰啲会写得好啲。咁譬如有文胆啊，个人要成日要写嘢，咁我都会拣翻啲属木。咁当然，咁我唔会拣个 four four u 嗰啲啦。 属性嗰啲点睇啊？其实 都系睇翻你出世嗰日嘅吓，出世即系睇翻你出世嘅，即系要查嘅。咁譬如话有啲人咧就系、是、佢做嗰、那个，即系譬如做 marketing 啊，佢做 marketing 啊，要挨得噶嘛，即系你铁脚马眼神先好，差唔多做记者咁啊，即系做 PR event 嗰啲话啊，你做好多嘢，咁我要拣啲挨得嘅，咁边啲人挨得？譬如细水啦，即系属贵水嗰啲咧，咁咧就佢因为贵水系雨露湿水，系一滴一滴一滴咁储翻嚟，咁啊好嗰啲人好挨得。咁譬如有啲人话譬如佢做会计啊。会计嗰啲咧，会计啊，或者佢即系有啲人唔系真系。 咁嗰啲大水细水点睇嘅咧？ 之前个就有讲啊，你听翻条 link 啊， 大家都听翻，大家都听。 咁咧，譬如有啲人咧，佢系比较固执啲嘅，即系譬如佢系属土啊，或者咩，佢系大土，佢系个人固执啲嘅。咁啊，俾佢做边啲部门咧，揸数嗰啲。咁佢固执啲，咁你间公司咪 揸得紧？ 系啦，即系你要睇翻佢嗰个属性。咁当然你见佢嘅，佢一定有翻咁样嘅其他条件去 fit 你。但系呢个金木水火土同埋嗰个生肖都会有效。 头先讲咗水啦，咁火咯，火啊金啊嗰啲点样睇啊？ 金咧，其实咧好多管理阶层咧都系属木同埋属金嘅人咧，就多数都会做到啲 department head 嘅。咁、哦、要有啲 department head 咧，佢本身咧，佢嚟到已经做咗，咁又唔系话一定细水做唔到管理阶层，有啲可能佢条命，佢真系做到嘅。咁你咪睇翻有啲唔可以，你请啲伙计唔可以有啲太强嘅，如果太强嗰啲得，佢个位成日出街嘅。 哦，如果咪成日留喺公司撑到晕啦，系咪应该会？ 都有機會嘅，即係佢有時有啲人會太多嘢會即係冚過去嘅，譬如話佢係細水，你俾個大火佢，或者你佢細水，你係俾個大土去咁樣，咁咪變咗佢 冚咗佢， 係啦。最少嚟多啦，即系唔好喺公司咁嗰啲大舊嗰啲，但系佢系馬，有啲人唔系一定大水做老細噶嘛，可能佢條命即系佢系做跑腿嘅，咁你㧬佢出去揾錢咯，㧬佢出去咯，咁你嗰個人咪咩咯？即系通常我都會睇翻個人嘅，但我就唔會出聲話喂阿邊個你熟乜啊？我就唔會，因為好多人好罩忌。 有啲係啊，其實都係 罩忌，我就 心中有數算啦。 係啦，我心知，我就唔出聲。但係有時咧，我老闆都即係我以前舊老闆都知我會睇嘅。即系我会睇嘅，但系佢就问我点点点啊，我话咦佢哋自己个人嘅嘢，即系我爱嚟做参考啫，即系我自己爱嚟做请人一个方法，但系我唔会爆俾我老板听 咯。但系反而我想知，即系其实喺打工仔嘅角度，始终你打工仔嘅数量一定远远多过老细啦。咁打工仔嘅角度咧，如果去搵一间公司或者譬如我当我有几个 offer 啦，咁去睇老细嘅时候，我又冇可能一眼就睇穿我，又唔系死亡笔记系咪先？睇即系睇唔穿佢究竟佢出生年月日系几时，或者系即系。熟啲乜嘢嘢嘅時候，咁其實我哋可以點樣揀？當我兩個 offer 啦，咁淨係睇個老闆，其實應該點揀咧？有冇話？ 我會 book 卦啦。 OK， 我會 book book， 我就會 book 卦，但係我其他人我就唔即係唔主張啦，即係我自己個人啫，我就會 book 卦，即係會係邊度會 OK 咯。即係通常我會 book 卦喺邊度 book 咧？ 通常我會 book 咩梅花心易咯，即係易經嗰啲卦咯。我会 book 易经卦， 太深奥 系啦，即系我会 book 卦，同埋咧我都 玩塔罗牌， 系啦， 塔罗牌我就有 用啲咩？ 唔系塔罗都准，塔罗都准嘅。 塔罗牌 我会 book 卦，同埋咧我都会睇翻我见过两个老板或者佢哋一来 offer， 二来我会睇佢间公司背景，即系当然梗系财雄势大嗰个做啦。二来就我都会睇翻个感觉咯。即系每个人个磁场系点咧？即系譬如我去到见到 磁场都有得睇， 系啊，唔系即系个感觉啊！即系譬如我去到见工嗰条友样衰衰嘅，咁我梗系唔做呢间嘢啦。即系譬如个老细见到你，嘿嘿， 流晒口水啊嘛， 唔系啊，笑骑骑放毒蛇嗰啲啊，即系成日嘿嘿，但系就皮笑肉不笑嗰啲。咁即系你去，其实你去见工咧，唔系净系个老板睇你，你都要睇个老板。 嗯， 系啦，即系譬如点讲啊？即系其实系互动咯。其实即系要俾翻个信息， 但系咧，但系因为我知道系拣，即系搵工呢啲人拣人，你拣人人拣你啫，系咪先？即系你拣我，同时我都可以拣紧唔同嘅 offer。 同埋我谂头嗰三个月你系要收料咯， 收料 系啊，头嗰三个月你仲系自由身噶嘛，即系你随时咩？我谂我头嗰三个月我会不断咁喺度索料。第一，我会睇下佢呢度分几多门派。一定要知啊！呢啲你知啊，分几多门派，边个妥边个唔妥，老细系点样嘅，点点点，我会系索晒呢啲，即系除咗做嘢之外，我会索埋其他啲料。跟住如果后尾，譬如有时你知一定有人讲噶嘛，有啲古仔，咁你咪照听咯。听咗之后你 唔好俾意见啊。 系啦，梗系有入冇出啦。你知唔知其实有入冇出系一个好方法，就系变咗入嗰啲人好中意同你讲，你讲佢觉得喂，点解净系我俾料你，你唔俾料，佢就唔会再揾你噶。 系啊，系啊。 咁佢咪会自动行开咯。咁同埋啲人见你平时唔声，佢喺度估啊，唔知你谂乜，佢自己觉得 佢都惊， 唔敢惹你先啦，系嘛？ 所以佢又唔知你边门边派，又见你好似个个都有倾偈，好似个个都冇倾偈，独来独往，佢又唔够胆。 系啊系啊， 话你咁，其实一个好方法嚟嘅。咁我就会我就会book 卦啦。咁另外我都会睇翻个公司嗰、那个咩啊，即系我做落我会尽量索料系上一手系咩事走。就唔係即係旁敲側擊去睇下咩環境。譬如有啲人話啊，唔係啊，上一手都諗住做得耐啦，又係咩翻去湊仔咩？咁我諗都唔係啫。其實佢個仔翻一年班都翻全日㗎啦。點解佢個女人話會走？即係可能有啲女人就淨係作咗呢個 reason， 就同個老闆講，老闆照搬翻出嚟，就覺得呢個 reason 係大方得睇嘅，即係個個都接受咯。但你可能會即係背後懷疑佢，會唔會係因為某啲咩原因，或者因為 OT 太勁，那個女人啊顧唔到屋企，所以佢先走咧？即係你會諗呢啲。咁但係咧，通常我都會覺得一樣嘢。我以前 HR 個老細咧，即係我師傅都講得好，其實咧。咩人做一个 pose， 就算同一样工作，唔同人做咧系有唔同 culture。 啊，都绝对系。 系啦，即系你唔好谂住话，我呢个位一定要揾一个乖乖女翻嚟做，或者我做audit， 或者我做呢、这个account 对落嗰个人， 嘅 assistant， 我一定要揾个襟吊底谂好炸型嘅。唔系噶，其实 襟吊底 系啊。其实我系而家即系做咗咁多年人咧，我系觉得其实如果嗰个人好似机械人咁，你话乜佢好似即系嗰个乜嘢钢之炼金术师嗰啲白色嗰啲人咧，嗰啲贤者之石嗰啲咧，咁啊， 即系冇灵魂嗰啲， 即系嗰啲，我觉得你请个人翻嚟做乜嘢啫？同埋我觉得有一样嘢咧，就系即系你哋即系后生嗰啲咧，即系要谂一样就话，你出去做嘢咧，你好有 passion， 你有好有黑有团伙，就话我哋呢间公司见到有咩唔妥，我哋出声要改革，唔好，千祈唔好。嗯， 关你卵事咩？打份工啫， 千祈唔好就系话你公司乱关我差事咩？你觉得乱你要改革，你自己请 consultant 啦，唔关我事。你千祈唔好试图去做某啲嘢去改，因为有好多人咧就 改冇着数啊。 唔系你一改咧，佢唔系改惯啲就我心好唔舒服就去啄你。 系啊，会 呢样千祈唔好话啊！我初出嚟做，我好有抱负，好有 passion 啊，好乜嘢好乜嘢啊！咁咧你就会辣着啲老屎忽，你就唔系好好过啦。即系呢样你要睇咯，定系大卫嗰个办公室形势咧，其实。即系冇话，好似嗱，当然有啲人系写书啦，啊、即系有啲 case 系可以大家分享嘅。其实冇一个特定嘅天书咯，即系其实根本就系见招拆招，即系只可以话啊，有我哋会遇到啲有啲咩人啊，即系当一个case study 咁咯。但系其实冇一个 fix 天书咯，最紧要一样嘢 都 系 一个即系门艺术嚟嘅。我觉得翻工办公室里边，即系你读书好叻都唔见得你做人好叻。系啊，即系其实自己都见过好多学历好叻，可能喺啲某啲长春藤大学毕业，即系翻嚟嗰啲，但系做人傻下傻下咁样样咧。咁你有时会见到，其实你读得书又点咧？又如何咧？咁但系其实你做人唔叻，得罪晒所有人，咁其实你系咪真系好如鱼得水？咁又好似又唔系咁样。 系啊，同埋 殊途同归嘅，我但系就算你好叻嘅，咁出到嚟你做人唔叻都冇用，系嘛？ 系啊，啱啊，啱啊。其实有学历冇经历又唔得，我觉得两样都系要有嘅。 要 即系你唔好话咩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其实读万卷书也要行万里路。即系其实呢样嘢系一定相对嘅啫。另外一样就话，即系我做咗咁耐，我都即系冇反应咯，即系我已经做到咧，即系俾人闹咧，我已经冇反应。即系人哋闹我又冇反应，嗰头俾人闹完，我就话喂，去唔去 T 啊？即系我可以咁样。即系第一件事，你做一样嘢就即系唔好话我讲到伟大。第一件事，你爱你嘅敌人。即系咧，如果唔系你个敌人咧喺侧边出现咧，你唔会去提醒精神做嘢啊嘛。所以咧，其实咧有好多时咧，有啲新入行啊或者新做嘢嗰啲，会觉得诶，点解个前辈咧成日啄住我？佢成日系咁啄我，咁你嘢分喎，系善意嘅啄啊，定恶意嘅啄，定系嗰啲 都系，我觉得 屎忽鬼嘅啄。 啱嗰个阿姐咁啄咧，我又觉得佢有善意又有恶意嘅、哦。佢咧想啄你咧，佢啄你又想即系显示佢请错人啦、啊，又跟住佢啄你咧，佢又真系会系想你快啲快啲快啲快啲，即系小心啲小心啲小心啲小心啲咁。但系佢越啄你，佢根本上佢试过系啊，直情系啦，佢摆低啲嘢，佢够胆死咧，15分钟之后咧就嗌你做完未啊？咁样噶、哦，即系好似计咗，即系佢叮咗一声之后咧，佢 尿都冇得屙啊！ 佢就起尿噶咯，真系噶。跟住佢仲要系咧，咁佢就话佢话你有时帮手听下电话啦，因为好怪噶，我哋啲老细嗰啲咧，系要人哋咧，即系好似三秒内要听电话咁样噶， 响三下之类。 系啊， 哦，佢有 commitment 啊嘛。 咁跟住咧，但系佢咧，佢又要话，即系佢系想，即系成间房有六七个人咁计啦，佢系会第一头号咧，就系我听咯，应该系。咁 哦， 但 最先你听，你行开就第二个，第三。 我又要出去出边做嘢咁样噶嘛，咁变咗我又唔系成日喺位噶嘛，咁但系佢咁我唔喺位啦，咁佢就会话我你去咗边嚟啊咁样讲，跟住我话我洗手间咯。喂，有时我系真系出去做嘢噶嘛，我要跟出边工厂啲嘢噶嘛，咁有时我系去洗手间，咁喂咁我又要去洗手间，又要出边做嘢。 有冇 MSN 啊？ 几多次嘢啫？ 有冇 MSN 同佢搭着噶？ 冇啊！ 如果我系你咧，我就直头咧，我行开咧，去 workshop 咧，我 send 个 email 俾佢，我而家去 workshop。烦到佢咧，系咁佢轰炸佢 email。 唔系啊，分钟佢话 系啊， 你出去做咩啊？头先你咪出咗一次啦，你 check 完边啲货啦，你又 check， 你出去做咩啊？你头先咪3点钟咪去咗一次小便咯？点解你6点钟又去咗一次小便？佢分钟会系咁噶，你肾亏啊，你有事啊，呢样嗰样咁样噶。 唔系噶，你知唔知咧？我试过咧，话我喊晒话 话 想自杀嗰坛嘢嗰间嘢咧，曾经有人曾经咁样夹过我噶。 跟住呢佢话完我之后呢，我第二日呢就即刻熄 lift。跟住呢我老板就话咩事啦，我打返返去。我话系啊，阿边个话我咩呢，我而家我都真係唔舒服，我而家去检查。系啊，玩嘢囉。跟住我熄 lift， 跟住第二日返去咁啊扮晒嘢，仲要呢即係扮到死下死下，即係个样谢晒，唔戴 con 啊，咁样呢头发又唔梳啊，咁样喺面前呢整个病样俾佢睇囉。跟住呢仲要呢佢话我诶咪住咪住，我食咗药系咁啊，佢再讲咩你就直头隔佢歧视囉。其实佢唔可以咁样计住你咩㗎。 系哦。 佢唔可以咁样计住你。 精神压力囉，成日咁样叫住晒。 其实我觉得嗰个人即係其实 咪跟住有咩？ 大部分香港人都系咁。 话佢喺短时间内咧，好似有两个亲戚唔喺度， 抵佢死啊！ 咁但系唔代表你可以咁样去，即系将你唔即系唔舒服咁样，你又去 唔开心嘅嘢或者压力，个个都有嘅。我觉得点 解系咁噶？ 其实我觉得咧，我觉得咧，你哋咧遇到呢人咧，你哋真系唔够家人。如果系我咧，知佢有咗丧事咧，佢咁样之后咧，你一日即系见到即系扮嘅，冇啊！我见到。扮鬼吓佢啦！喂，有黑影啊！ 最近过年咧，我听嗰单嘢好好笑噶，喺某个讨论区度睇翻嚟，话有个八婆成日咧都即系对嗰个事主咧系即系都单打咁样啦，又系啲老海鲜嚟嘅。跟住咧过年翻工啦，年初五开市啦，翻工咧嗰个八婆咧就个个咧都派一封利是俾佢，零零舍舍派封利是俾佢咧，个利是封系白色嘅。 咁衰、啊、 哇！啲白事啊， 系啊，佢话佢嗰封利是封系白色嘅，佢话顶佢个肺啊！佢话个佢话佢冇睇到其他同事究竟佢哋嗰封利是个利是封系咪白色，但系佢就觉得哇新蒸头啊，开工你整封咁嘅嘢嚟，你真系做咩事先咁样咯？ 我唔系，我会还击，我会唔出声咧，跟住佢自己有个位噶嘛。 俾少咗一蚊啊，好似 唔系啊，佢咩啊？佢自己有个位噶嘛，咁冇嘢。拿搭梯前塞落去柜桶，跟住有人行过啊，边个噶？你咪捞闭路电视啦，一系咧就吓佢唔知道，就吓佢吓。头先唔系啊，头先咪有个人帮你攞咗咯，边个啊？唔系啊，嗰人咪跟住你嗰个咯，个新同事嚟噶，吓佢啊嘛，我一定吓佢，话俾你听。 哇，即系新年流流真系 你唔系啊？你即系我觉得好少家咯。真係好少家咯！我有冇講過俾你聽？嗰時我哋公司有個鹹濕佬咧，好鹹濕噶，好多年前噶。嗰時係應該係大約六四嗰年、八九年，我記得。我嗰時我一間工程公司度做喺葵涌噶，因為大家都識噶啦，好大間呢間嘢，就專接政府聽達。有條鹹濕佬咧就好衰嘅，佢係嗰啲 engine 嚟嘅。咁我哋有個間房咧就係有曬嗰啲女仔度入機咧，跟住咧就有一個大嘅玻璃窗，我哋叫金魚缸。咁、那個男仔叫。咁我哋嗰個 reception 呢就好又好硬膠嘅，就喺嗰邊。咁佢呢就叫啲人呢，有時啲人嗌呢唔喺位聽電話呢，又冇咪喎嗰間嘢嗰時八十年代。嗰、那個女人呢就波濤洶湧咁蹦蹦。咁嗰個 engine 呢做咗嘢呢咁樣，跟住你我諗咩有啲女仔點樣整呼佢。我哋嗰時呢有個 manager 呢就好好嘅，即係係嗰啲阿叔呢講嘢呢已經把聲呢即係已經收晒聲嗰啲。喂，边位嗰啲阿伯呢，但佢喺度做好耐，开国功臣，就同个老细呢系同学嚟嘅，就由开张做到嚟做咗三十几年，就等退休嗰啲阿叔，就已经系呢缩晒，即系有晒老人班嗰啲。咁佢呢就放假，唔知佢个仔呀毕业呀定咩要飞去美国嗰啲呢。跟住呢咁我哋机会嚟呀，点解你咪玩佢呢？嗰时我就跟嗰个咩做，我就做佢秘书，好笑呀。咁呢点样玩佢呢？就报仇，我觉得点样报仇呢？就呢条傻仔就俾人哋 check 到佢拍曱甴，就系中国嗰只曱甴咁大只嗰啲咧，条好即系会飞嗰啲啊。咁咧就知佢拍曱甴点啊？就有一日咧就搵个女仔就引咗佢入去嗰个阿 Sir 间房，我哋叫阿 Sir 间房，咁啊坐喺嗰度啦，灵就以为发达啦，阿女仔唔喺度啦，咁啊谂住咧就咸湿个女仔嘅。点样谂起个女仔就嗌多嘅啫，就同佢玩下咧就诈你同佢玩。搵呢个封箱家姐撬叫住，撬真事嚟嘅，撬咗佢喺嗰阿 Sir 嗰间嗰张凳嗰度，咁啊撬咗佢咪唔喐，等佢话同佢玩，咁个男仔以为， 喂正啊， 系啊，男仔就谂住掂啦，跟住越玩就越多人，玩到后屘点啊，直头咧捉晒啲曱甴啊，我有啲女仔唔惊人，捉住条须咧，抌落去嘅身度，掹佢件衫度，系咁抌落，后屘吓到个男仔喊啊，惊到咧， 吓都毛管冻啊，我 惊到男仔喊，跟住最绝顶系咩咧？ 几岁啊？嗰个男 嗰个男仔卅岁到， 我卅岁都咁玩， 系啊，唔系，但系佢平时都好咸湿嘅，就成日咧借啲嘢走去嗨人哋，嗰时冇嗰个咩。 性騷擾個 term 嘅。咁、我已經咧覺得呢個男人都衰，因為有試過一次咧，我就開緊個檔嗰啲檔案櫃嘅櫃桶咧，咁我喺度做嘢，佢咧就專登喺側邊個就拆我 pat pat， 咁我一閃，我話你做咩啊？我你借過啊，叫人借過啊，咁啊，跟住咧佢好衰就孭罪成，呢條友有底情界，跟住點咧？點知咧最經典係點啊？啲女仔咧攞啲衛生巾揞落，未用過嘅，不過點啊？搭喺度同佢抹面整鬼啦，跟住咧個男 唔使道歉啊！ 嬲咧，我哋就話佢啊咁抵死咁鹹濕啊！你咁中意女人嗱俾你啦，跟住咁啊係咁揾啲衛生巾咧 掟佢塊面。 係啊，有啲咧就直頭整咗個黏貼咧黐咗落去個額頭度， 即係退熱貼咁啊！ 係啊，佢喺度嗌咧，佢喺度嗌咧，就嗰時我哋有嗰啲 engine 咧都知佢抵死啊，男仔，但係冇人救佢，即係知佢衰啊，冇人救佢。跟住咧玩完佢之後咧，後屘咧嗰阿 Sir 翻嚟咧去投訴啊，即係同公司投訴啊，話啲女仔咁樣玩嘅。咁嗰阿 Sir 就聽到咁離奇嘅嘢都會喺公司發生，冇可能嘅喎，公司嚟 嘅 喎。 其實如果你話真係冇人幫佢嘅話，大家死口唔認，真係出 事。係啊，跟住咧，跟住臨尾佢點樣去脱身咧？就啲、是、女仔玩到厭啦，靜曬，嗰男仔嗌曬救命啦。跟住咧有一個男仔咧就即系见到佢哋玩够啦，跟住揾把戒刀咧，戒佢就诶你自己走啦咁。啊，讲埋先，咁跟住后屘咧，咁到嗰阿 Sir 翻嚟咧，就捉咗我嚟问，我吓我唔知，有件咁嘅事咩？死话唔知啦。后屘咧，个男仔咧好瘀啊，呢件事之后，跟住男仔辞职走 嘅。 大佬点见人啊？我都要走啦嘛。 但嗰时冇手机咋，如果有手机咧，影相俾人 嘢，即刻就摆上 Facebook 噶啦。 系啊，跟住咧嗰个男仔咧。俾佢玩完之後咧，以後唔即係嗰幾日，即係佢辭咗職之後咧，唔夠膽再走去搞嗰啲女仔咯，即係佢太衰啊嘛！哇，幾心涼啊！就我冇份玩，但係咧行過裝過去咧，佢呢就個額頭係貼咗塊 開心曬啦， 有陰。 但係其實我覺得咧，即係你話辦公室色狼係需要懲戒下嘅，但係玩到咁大真係好少聽到。 跟住嗰個 你嗰個年，即係嗰個年代咧， 嗰個咩 好大件事 啊？係 啊，嗰個咩嗰個阿 Sir 就問我啊，佢話咁戲劇化嘅嘢，點解會喺我哋公司發生啊？冇喎，冇可能。所以我先問你，我話係咯，冇啊。話係咪佢啲同事同佢玩，佢放大咗啊？我話冇啊，我冇聽到有人嗌救命咩？冇啊。佢話你喺隔離咗，冇死話，死口話冇， 蛇咬唔講。 喂，咁你有冇遇過啲人抽你水啊？你男仔？ 男仔少啲嘅。 有冇男仔抽男仔水啊？ 男仔抽男仔水咁惊？ 之前话你个朋友 电话系啊机嚟喎。 哦，嗰佢又有嘅，应该 搣下啰柚嗰啲啊， 搣下啰柚。 咁你咧有冇 遇 过？ 言语上咯，系啊，即系可能即系形容下你啲身材啊，成日开。 你可以构成呢个咩？ 系啊，但系几吓人真噶。 而家有条例 噶咯。系啊，系几吓人真噶，即系开会嘅时候会无啦啦讲下好无谓嘅嘢，忽然间就将佢。将个目标就转移就拉一拉啊，好似阿沙莉个乜乜乜咁样，即系佢会忽然间系咁样，即系佢话落手摸嗰啲就唔会嘅，但系我有时系见到可能有啲同事系即系可能望我个样斯斯文文啱啱翻工，通常个样都执到好正咁翻工嘅，同佢食饭可能讲下咸湿笑话咁样咯，但系我通常我自己嘅对付方法咧就系我讲得咸湿过你咯， 哦，一系我就唔会当冇嘢冇反应咯， 我 OK 嘅，即系。我發現係即係以前可能都啱啱出嚟做嘢都會可能有少少怕醜啊，或者係乜嘢嘢咁咯。冇嘅到後期係你癲啊，我癲過你咯，睇下你可以有幾癲咯。癲到某個位，佢覺得哇呢條女咁癲咁黐線嘅，佢哋就以後唔再敢喺我哋面前講呢啲咁樣嘅嘢。 哦，咁啊係，都係方法。你有冇俾人咩過？ 我啊冇乜喎又。 咁都好啲。我試過就有我初初出嚟做嘢嗰時好細個，有個人咧。成日话我啲头发靓，其实嗰阵我都甩毛噶啦嘛。佢话：，哎，你头发好靓，你头发好长啊！后屘咧系直头吓到我冇做咯。嗰时细个惊啊，惊到咧，我哋由后屘咧冇做咯，直头冇翻工咯。跟住嗰日，我唔翻工，佢问我咩事，我又唔敢讲咧。嗰时细个话：，唔做啦，唔做啦。佢话你翻工冇耐，我话唔做啦，唔做，后屘话唔做就收线。 啊，你讲开话咩唔做唔做？我谂起我之前未话有份工，就系朋友介绍，跟住咧嗰个男士咧就年纪都几大噶啦。咁咧 嗰啲先咸湿。 佢咧就系咧话，佢话咁佢就系、是、即系约我出嚟，佢就同我讲话倾，系佢就同我倾 请唔请我嘅啫。咁就同佢系即系喺茶餐厅食个饭咁嘅。跟住即系但系话讲咧，佢又冇讲到话请我做呢份工嘅细节嗰啲嘢。咁跟住后屘咧，佢 WhatsApp 我，跟住 WhatsApp 我，咁佢仲有其他嘢搞噶嘛？咁佢仲有其他即系。即搞 function 搞活动嗰啲嘢，咁佢都有话即系漏我去即系参与嗰啲嘢，咁佢就用呢啲嘢，即系我其实即系都有搞开 function 嘅活动，咁就都想去即系试下玩下咁嗰啲，咁、但系咧佢就即系佢又讲啲嘢，又唔讲啲嘢，跟住佢又约我食饭咁样，跟住佢话喂不如礼拜六得唔得闲啊？过澳门食云吞面啦， 请人为名沟女， 系啦，梗系唔好去啦。 佢话喂，过唔过澳门啊？跟住我话过澳门做咩？ 我做得正嘅。 跟住佢话过澳门食云吞面， 黐人线。 澳门边分？ 你话你包架飞机我去听歌剧，好似 P D 咩 P D Woman 咁啊？ 真 系 咁搭法嘅。跟住成即系跟住咁， 佢又帮你拉面咯。 系咯，唔知做乜咁样咧，跟住就开始觉得佢有啲唔对路咯，所以好怪。 咩人都有嘅， 其实咧，即系忠告你一句咧，后生女如果见工咧，如果佢唔喺 office 见咧，你都小心啲。同埋如果佢有 朋友嘅朋友， 同埋咧，而家有 Google 啊嘛。 第一次佢哋即系我个 friend 叫埋嗰个男士出嚟，系介绍咗识咁样，咁我信得过个 friend 介绍啲人都应该唔会咁差噶嘛。 朋友 点谂到会系咁样？见 工唔系喺 office。 其实见工唔喺 office 见，你都小心。同埋另外咧，如果有啲而家有啲公司好兴咧，六点后啊嗰啲见工咧，其实咧，你应该咧，如果系真系唔有啲人咧就话，而家有啲八十后九十后咧就要阿妈陪住去见工。其实有时唔系，其实有时唔系唔陪，即系你又或者有啲朋友咩咧？如果你系即系见工嘅地方比较偏僻咧，奇奇怪怪嗰啲咧，其实即系如果你作为一个女仔咧，你可以叫啲朋友喺附近等你，或者喺楼下。或者even 有我都見過有一個阿媽咧帶埋個女嚟見工，但個阿媽咧就坐喺 reception， 但我即係我當初我就 但會唔會唔好啊？ 唔係有即係有 我受家長 咁 嗱， 有啲人就話怪獸家長，但我當時咧我就冇咁鄙視佢，直至到咧佢阿媽走咗之後咧，我哋喺地下咧係睇到係佢阿媽留低啲指甲。因为佢妈坐喺度剪手甲，咁我哋开始鄙视佢啦。 错晒 系啦。咁其实咧，如果系有啲比较偏僻啲地方啊，或者怪怪地嗰啲 interview， 你哋真系唔好去，即系用咗你未知嘅啫。 其实尤其是女仔更加小心啲。 哎呀，够钟啊，咁快啦！喂，咁第日再倾啊。 下一个， 好，拜拜。 第日再倾啊，拜拜。